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51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梦行品第56。儿时具受舍利子问善现言，若菩萨摩诃萨梦中行此三摩地，与身般若波罗蜜多有增益否？善现答言：若菩萨摩诃萨昼时行此三摩地，与身般若波罗蜜多有增益者，比梦中行亦有增益，何以故？舍利子，昼与梦中无差别故。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昼行般若波罗蜜多，今明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是菩萨摩诃萨梦行般若波罗蜜多，一名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三摩地，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能为增益，应亦如是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诸菩萨摩诃萨梦中造业，为有增益，有损减否？佛说有为虚妄不实，如梦所造，云何彼业能有增益亦有损减？所以者何？非与梦中所造诸业能有增减，要至觉时意想分别梦中所造，乃有增益或有损减。善现答言：诸有昼日断他命矣，与夜梦中意想分别，身自庆快，或复有人梦断他命，未在觉时生大欢喜，如是二业，于意云何？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无所缘事，若思若业，俱不得生。要有所缘，思业方起。梦中思业，缘何而生？善现答言：若梦，若觉，无所缘事，思业不生。要有所缘，思业方起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要与见闻觉知法中有觉慧转，由此起染，或复起境。若无见闻觉知，诸法无觉慧转，亦无染境。由此故知，若梦若觉，有所缘事，思业方生；无所缘事，思业不起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佛说思业皆离自性，云何可言有所缘起？善现答言：虽诸思业及所缘事皆自性空，而由自心取向分别，故说思业有所缘生。若无所缘，思业不起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若菩萨摩诃萨梦中修行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持此善根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是菩萨摩诃萨 为时回向所求无上正等觉佛。善现报言：此世菩萨久已得受无上菩提不退转记，唯隔一生定当作佛，善能酬答一切问难，现在此会亦请问之。补处此尊定应为答。时舍利子如善现言，恭敬请问慈氏菩萨。时慈氏菩萨与舍利子言：为何等名慈氏能答？为色也？为受想行识也？为色空也？为受想行识空也？切色不能答，受想行识亦不能答，色空不能答，受想行识空亦不能答，何以故？舍利子，我都不见有法能答，我都不见有法所答。答处答时，即有此答，一皆不见。我都不见有法能记，我都不见有法所记。记处记时，即有此记，一皆不见。所以者何？与一切法本性皆空，都无所有，无二无别，毕竟推争不可得故。儿时具受舍利子复问慈氏菩萨摩诃萨言：仁者所证法为如所说否？慈氏菩萨摩诃萨言：我所证法非如所说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：我所证法不可说故。时舍利子便作是念：慈氏菩萨智慧深广，修一切种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久已圆满，用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于所问难能如是答。儿时佛告舍利子言：于意云何？如由是法证阿罗汉果，未见此法性是可说否？舍利子言：否也，世尊。佛告舍利子：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所证法性亦复如是，不可宣说。舍利子：是菩萨摩诃萨不作是念，我由此法于其无上正等菩提以得受记。不作是念，我由此法当证无上正等菩提。舍利子：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生犹豫，我与无上正等菩提为得不得？但作是念：我与无上正等菩提定当正得。舍利子：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闻甚深法，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沉不默，亦不忧悔，决定自知我当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，利乐有情，穷未来际。第二分愿行品第五十七。儿时佛告具受善现：有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，见诸有情饥渴所逼，衣服敝坏，卧具乏少， 所欲之财皆不如意。见此事矣，作是思维，我当云何拔济如是诸有情类，令离千贪，无所匮乏。既思维矣，作是怨言，我当精勤无所顾恋，修行布施波罗蜜多，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令素圆满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我佛土中得无如是资具匮乏诸有情类，如四大王众天乃至他化自在天，受用种种上妙乐具。我佛土中诸有情类亦受种种上妙乐具，善现是菩萨摩诃萨，由此布施波罗蜜多，速得圆满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复次善现，有菩萨摩诃萨修行境界波罗蜜多，见诸有情烦恼炽盛，更相杀害，乃至邪见，由此因缘短寿多病，颜容憔悴，无有威德，资财匮乏，生下贱家，肢体缺减，重视鄙讳。见此事矣，作是思维，我当云何拔济如是诸有情类，令其远离诸恶业果。即思维矣，作是怨言，我当精勤无所顾恋，修行境界波罗蜜多，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令素圆满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我佛土中得无如是众恶业果诸有情类，一切有情皆行十善，受长寿等殊胜果报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，由此境界波罗蜜多，速得圆满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复次善现，有菩萨摩诃萨修行安忍波罗蜜多，见诸有情更相愤恚，口出毛短，毁骂凌辱，以刀杖等互相残害，乃至断命，恶心不舍。见此事矣，作是思维，我当云何拔济如是诸有情类，令其远离如是诸恶。即思维矣，作是怨言，我当精勤无所顾恋，修行安忍波罗蜜多，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领素圆满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我佛土中得无如是烦恼恶业诸有情类，一切有情辗转相视，如父如母，兄弟姐妹，妻子眷属，不相乖违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，由此安忍波罗蜜多，速得圆满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不辞善现，有菩萨摩诃萨修行精进波罗蜜多，见诸有情懈怠懒惰，不勤精进，弃舍三乘，亦不能修人天善业。见此事矣，作是思维，我当云何拔济如是诸有情类，令其远离懒惰懈怠。即思维矣，作是怨言，我当精勤 无所顾恋，修行精进波罗蜜多，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领素圆满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我佛土中得无如是懒惰懈怠诸有情类，一切有情精进勇猛，勤修善趣，即三乘因，生人天中速证解脱。善行是菩萨摩诃萨，由此精进波罗蜜多，速得圆满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不辞善行，有菩萨摩诃萨修行净律波罗蜜多，见诸有情无盖所缚，施诸净律无量无色，见此事已，作是思维：我当云何拔济如是诸有情类，令其远离诸盖散动？既思维已，作是愿言：我当精勤无所顾恋，修行净律波罗蜜多，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领素圆满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我佛土中得无如是具盖散动诸有情类，一切有情自在入出诸净律等微妙圣定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，由此净律波罗蜜多，速得圆满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不辞善现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见诸有情愚痴恶慧，与世出世正见俱失，波无善恶业及业果，直断直长直一直义具不具等种种邪法，见此事已，作是思维：我当云何拔济如是诸有情类，令其远离恶见邪执？既思维已，作是愿言：我当精勤无所顾恋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领素圆满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我佛土中得无如是恶慧邪执诸有情类，一切有情成就正见，种种妙慧具足庄严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由此般若波罗蜜多，速得圆满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不辞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，见诸有情三具差别，见此事已，作是思维：我当云何方便即拔诸有情类，令离邪定及不定聚？既思维已，作是愿言：我当精勤无所顾恋，修行六种波罗蜜多，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令素圆满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我佛土中得无邪定即不定明，一切有情皆住正定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，速得圆满，即能证得一切之智。不辞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，见诸有情堕三恶趣，受诸巨苦，见此事已，作是思维：我当云何方便即拔令其永离三恶趣苦？

贵贱差别，为刹帝利、婆罗门等。见此事宜，作事思维，我当云何方便即拔诸有情类，令无如是贵贱差别？即思维矣，作事怨言，我当精勤无所顾恋，修行六种波罗蜜多，成熟有情严净佛土，领素圆满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我佛土中得无如是四种色类贵贱差别，一切有情同一色类，悉皆尊贵人趣所摄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速得圆满，即能证得一切之智。多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，见诸有情有下中上家族差别。见此事宜，作事思维，我当云何方便即拔诸有情类，令无如是下中上品家族差别。即思维宜，作事怨言，我当精勤无所顾恋，修行六种波罗蜜多，成熟有情严净佛土，领素圆满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我佛土中得无如是下中上品家族差别，一切有情皆同上品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速得圆满，即能证得一切之智。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，见诸有情端正丑陋形色差别。见此事宜，作事思维，我当云何方便即拔诸有情类，令无如是端正丑陋形色差别。即思维宜，作事怨言，我当精勤无所顾恋，修行六种波罗蜜多，成熟有情圆净佛土，领素圆满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我佛土中得无如是端正丑陋形色差别诸有情类，一切有情皆真金色，端严殊妙，众所乐见，成就第一圆满净色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速得圆满，即能证得一切之智。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，见诸有情细数主宰，诸有所作不得自在。见此事宜，作事思维，我当云何方便即拔诸有情类，令得自在？即思维矣，作事怨言，我当精勤无所顾恋，修行六种波罗蜜多，成熟有情严净佛土，令素圆满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我佛土中诸有情类得无主宰，诸有所作皆得自在，乃至不见主宰形象，亦复不闻主宰名字，唯有如来应证等觉，以法通摄，名为法王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速得圆满，即能证得一切之智。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，见诸有情有地狱等诸趣差别。见此事宜，作事思维，我当云何即拔如是诸有情类，令无善恶诸趣差别？即思维宜，作事怨言，我当精勤无所顾恋， 修行六种波罗蜜多，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领素圆满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我佛土中得无善恶诸趣差别，乃至无有地狱、旁生、鬼界、阿素罗、人天名字，一切有情皆同一类，等修一业。为皆和合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，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修行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修行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，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修行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修行无眼六神通，修行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修行无妄施法、恒诸舍性，修行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修行菩萨摩诃萨行，即佛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有此六种波罗蜜多，速得圆满，即能证得一切智智。故此善现，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，见诸有情四生差别，所谓胎卵及尸化生。见此事已，作是思维：我当云何方便即拔，令无如是四生差别？即思维已，作是怨言：我当精勤无所顾恋，修行六种波罗蜜多，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令素圆满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我佛土中得无如是四生差别，诸有情类皆同化生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有此六种波罗蜜多，速得圆满，即能证得一切智智。不辞善现，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，见诸有情无不通慧，诸有所作不得自在。见此事已，作是思维：我当云何方便即拔，皆令获得五神通慧？即思维已，作是怨言：我当精勤无所顾恋，修行六种波罗蜜多，成熟有情严净佛土，领素圆满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我佛土中诸有情类五神通慧皆得自在。展现，是菩萨摩诃萨有此六种波罗蜜多，速得圆满，即能证得一切智智。不辞善现，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，见诸有情受用断食，身有种种大小便利，脓血臭秽甚可厌舍。见此事已，作是思维：我当云何即拔如是受用断食诸有情类，令其身中无诸变秽？即思维已，作是怨言：我当精勤无所顾恋，修行六种波罗蜜多，成熟有情严净佛土，令素圆满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我佛土中诸有情类唯同受用妙法喜食，一切皆似极光净天，内外深知无诸杂秽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有此六种波罗蜜多，速得圆满，即能证得一切智智。不辞善现，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，见诸有情身无光明，诸有所作需求外照，

为风热痰及诸杂病。心病有四，为贪嗔痴及慢等病。见此事矣，作事思维，我当云何即把如是身心病苦诸有情类，即思维矣，作事怨言，我当精勤无所顾恋，修行六种波罗蜜多，成熟有情严禁佛土，领素圆满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我佛土中诸有情类，身心清净，无诸病苦，乃至无有身心病名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有此六种波罗蜜多，速得圆满，即能证得一切之智。复此善现，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，见诸有情种种异乐三乘差别。见此事宜，作事思维，我当云何方便即拔诸有情类，令其弃舍二乘一乐，唯令乐趣无上大乘。即思维已，作事怨言，我当精勤无所顾恋，修行六种波罗蜜多，成熟有情严禁佛土，令素圆满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我佛土中诸有情类，唯求无上正等菩提，不乐声闻独觉乘果，乃至无有二乘之名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有此六种波罗蜜多，速得圆满，即能证得一切之智。复次善现，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，见诸有情起增上慢，未得未得，未证为正。见此事已，作事思维，我当云何即拔如是诸有情类，令其弃舍增上慢劫。即思维已，作事怨言，我当精勤无所顾恋，修行六种波罗蜜多，成熟有情严禁佛土，令素圆满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我佛土中得无如是增上慢者，一切有情离增上慢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有此六种波罗蜜多，速得圆满，即能证得一切之智。复次善现，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，见有如来应证等觉，光明受量，弟子众数，皆有分现。见此事矣，作事思维，我当云何得光明受量弟子众数皆无分现？即思维矣，作事怨言，我当精勤无所顾恋，修行六种波罗蜜多，成熟有情严禁佛土，领素圆满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令我儿时光明受量弟子众数皆无分现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有此六种波罗蜜多，速得圆满，即能证得一切之智。复次善现，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，见有如来应证等觉所居之土周圆有量，见此事矣，作事思维，我当云何得所居土周圆无量？即思维矣，作事怨言，我当精勤无所顾恋，修行六种波罗蜜多，成熟有情严禁佛土，令素圆满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十方各如净切沙数大千世界，何为一土？我住其中，说法教化无量无数无边有情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有此六种波罗蜜多，速得圆满，即能证得一切之智。复次善现，有菩萨摩诃萨具修六种波罗蜜多， 见诸有情，生死长远。诸有情界，其数无边。见此事宜，作事思维。生死边际，犹如虚空。诸有情界，亦如虚空。虽无真实诸有情类，流转生死即得解脱，而诸有情妄执为有，轮回生死，受苦无边。我当云何方便即拔？即思维以作实愿言，我当精勤，无所顾恋，修行六种波罗蜜多，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领素圆满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为诸有情说无上法，皆令解脱生死大苦，亦令正知生死解脱，都无所有，毕竟皆空。善现，释菩萨摩诃萨由此六种波罗蜜多速得圆满，即能证得一切之智。第二分，净且天品，第五十八。儿时，众中有一天女，名净且天，从坐而起，顶礼佛足，偏覆左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，白言：“世尊，我当具修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。所言净土，如今世尊为诸大众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所说土相，一切圆满。”十，净且天作事予以，即取种种金花、银花、水陆生花，即自言具，并持金色天衣一双，恭敬至心，奉散佛刹，佛神力故，上涌空中，婉转右旋，与佛顶上化成四柱、四角宝台，其势庄严，甚可爱乐。于是天女持此善根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儿时，世尊知彼天女志愿深广，即便微笑，诸佛法尔与微笑时，种种色光从面门出，金佛一耳从其面门放种种光，青黄赤白、红紫碧绿，遍照十方无量无边诸佛世界，还来此土现大神变，绕佛三匝入佛顶中。十，阿难陀见闻是已，从坐而起，顶礼佛足，偏覆左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，白言：“世尊，何因何缘现此微笑？诸佛现笑，非无因缘。”儿时，世尊告庆喜曰：“今此天女与未来世当成如来应证等觉，结名星玉，佛号金花。”庆喜当知，今此天女既是最后所受女身，舍此身已，便受男身，今未来际不复为女，从此末已生于东方不动如来应证等觉甚可爱乐佛国土中，于彼佛所勤修梵行，此女彼界便号金花，修诸菩萨摩诃萨行。庆喜当知，金花菩萨从不动佛世界末已复生他方，从一佛土至一佛土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诸佛世尊，与生生处常不离佛，如转轮王 从一台观至一台观，观欲受乐，乃至命中足不履地。金花菩萨亦复如是，从一佛国往一佛国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与生生中常见诸佛，恒闻正法，修菩萨行。儿时庆喜切作是念：金花菩萨当作佛时，亦当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彼会菩萨摩诃萨众其数多少，应如金佛菩萨众会。佛知其念，告庆喜言：如是如是，如如所念。金花菩萨当作佛时，亦为众会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彼会菩萨摩诃萨众其数多少，亦如金佛菩萨众会。庆喜当知，金花菩萨当作佛时，出家弟子其数甚多，不可称计，为不可数，若百若千若百千等，但可总说无量无边百千俱之诺由他众。庆喜当知，金花菩萨当作佛时，其土无有如此般若波罗蜜多经中所说种种过患。儿时庆喜复白佛言：今此天女先于何佛以发无上正等决心，种诸善根，回向发愿，今得遇佛供养恭敬，而得受于不退转计。佛告庆喜：今此天女与燃灯佛以发无上正等决心，种诸善根，回向发愿，故今遇我供养恭敬，而得受于不退转计。庆喜当知，我与过去燃灯佛所以五净花奉散彼佛，回向发愿，燃灯如来应证等觉，知我根熟，与我受记，如与未来世当得作佛，号曰能吉，戒名堪忍，节号为贤。天女儿时闻佛受我大菩提记，欢喜踊跃，即以金花奉散佛上，便发无上正等决心，种诸善根，回向发愿，使我来世与此菩萨当作佛时，亦如金佛现前受我大菩提记，故我今者与彼受记。儿时庆喜闻佛所说，欢喜踊跃，复白佛言：今此天女久未无上正等菩提执众得本，今得成熟，是故如来应正等觉与彼受记。报告庆喜：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。此净且天女久未无上正等菩提执众得本，今既成熟，故我受彼所求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。卷第451。